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翻嚟第三节，头先我漏咗一个观点咧，如果你真系个政府真系觉得香港嘅政治捐献系好有问题嘅话，大家系一个买卖可以做 business 咁嘅话咧，你梁振英政府系咪应该立政治捐献法啊？ 嗯。 是咪？咁咪正正常常啦，一个民主嘅社会 要杜绝漏洞㗎嘛。 是咪？我唔可以俾你哋嗰班友就好似喺美国嘅政坛就係咁啦。你点解咁多嘅国会议员或者国会嘅助理同埋啲所谓嘅游说嘅组织、有啲智库又好，即係摆个名系咁嘅。 同意喎、啊、即係你唔可以一 权钱勾结㗎嘛。资本主义嘅民主俾人诟病系乜嘢呀？有钱你就係有权。跟住有权更加多钱。 但系啲金权勾结，你喺美国嗰度，佢一个游说法案规限住你会公开㗎嘛。 係啊，喂同埋讲真啦，即係你如果你要告呢单嘢，呢单咁嘅嘢都告得入嘅。喂你系唔系应该搞咗陈鉴林先啊？陈鉴林喺旧年，即係喺旧年就俾人揭过一单嘢出嚟，就係话个城市基金啊嘛。 嗯， 喂，城市基金嗰阵时，喂，屌佢嗰阵时同人讲话可以请到人嘅，原来嗰班系僆仔，唔捻使俾钱嘅，啲钱去咗边啊？去搞嗰个龙狮节， 咪俾佢自己摊派咯，同共产党嘅做法系一模一样咯。当我有权嘅时候，我有份决策嘅时候， 账目不清， 我可以分配资源嘅时候就俾益自己有。 喂，仲有另外一个派系啊，乡绅啊嗰啲， 仲系攞公共资源，你唔系攞你 Anthony 嚟捐俾我啲钱， 嗯， 系嘛？你既同我做节目，亦都捐钱俾我，你梗会影响到我啲㗎，係咪喺政见上面。咁有咩直接关系啊？同我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喺立法会嘅表现，大哥，我系咪都系咁㗎啦？係咪？即系因为咁你先会同我一齐㗎嘛。 咪全部呢，即系建制派嗰啲嘢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高高举起都未算系添啊。从头到尾呢都藏头露尾嘅。 喂，呢样嘢呢而家已经唔止系建制派议员㗎，其实国企都系咁样。你諗下元水而家越爆越多，但已经系爆到麻木晒，最新嘅东涌都有嘛。 咁样嘅中国建筑嗰啲人去查。 有。当内地嘅权力斗争需要斗嗰条友嘅时候，嗰条友就扑街。 啊、 即系话政治挂帅所有嘢都。 嗯。 法治嘅精神系乜嘢？人人平等。有钱佬、冇钱佬、高官。即系平民百姓系冇差别嘅， 喂，同埋喂，你讲翻啦，喂，你提起我，我醒起啦，即系呢个咩华润啊？喂，华润之前嗰个主席，喂，俾呢个叫中纪委啊，即系捉咗去查，又 双规， 双规又成啊！喂，点解呢个 ICAC 从来都冇去捉嗰啲人咧去调查嘅咧？ 嗯， 点解次次都系呢个中纪委啊自己去喐手嘅咧？ 啊！你讲下呢一样嘢，中国银行嗰 即系如果佢香港佢嘅利益上面即系有任何冲突啊，吓、啊、有钱权勾结啊，点解净系永远都净系呢个即系中纪委直接喐手咧？中纪委系咪代表即系香港嘅 ICAC 或者系逾越香港 ICAC 嘅权去执法咧？ 嗯， 真系嘅，次次都系嘅。你以前啊，呢、這个咩中银啊，就有人被双规啦。 咪就系讲紧中银个刘志军咯。 吓、啊，刘志军又系噶 双规，你先发现到原来佢喺香港嗰度系进行咗好多嗰啲非法交易噶嘛。大问题。 同埋第二样嘢咧，即系其实喺我哋过往嘅日子里边咧，即系佢已经唔系用法律嘅方法噶啦，谂住只系用一个舆论啊，就话你嗰几个即系民主嘅几个阿哥。就係點樣壟斷民主嘛？ 嗯， 係嘛？有錢嗰個就係肥佬奶啊，控制你嗰幾個政黨。 嗯 喂，呢、這個係大家都知㗎啦。 嗯， 不過我哋有唔同嘅方法去回應嘅，即係我哋就話：屌，除咗佢之外，仲有邊個會捐啊？唔多啦，我都唔知啦。其他政黨就係咪？ 嗯 即係仲有闊佬嘅，不過嗰啲就一定係匿名㗎啦。你係咪要我爆埋嗰啲出嚟？係咪？你咪要爆埋嗰啲出嚟啦？嗰啲可能。你系咪会调查佢究竟有冇影响我哋做咩决策啊？ 嗯， 多余嘅，所以而家个方法就系点咧？唔单止喺舆论嚟关你哋，你嗰班即系所谓嘅泛民啊，点样美国佬影响啊？点样勾结啊？点样控制啲政党啊？点样搞散香港啊？影响到 安定繁榮嗰啲乜嘢，又用法律嘅方法嚟搞你。 嗯， 新加坡模式咯， 我衰過新加坡添啊！你咁搞法真係。 喂，咁好啦，即係我哋呢一次都講返啲國際嘢啦，係咪？咁啊，嗱，我哋而家見到天津呢單嘢爆得咁犀利啦，咁但係成班嗱，其實你見到阿習近平仲未露過面嘅，其實係蘇花，咁佢而家忙緊啲咩呢？就忙緊而家嚟緊九月頭，九月三號係嘛？ 係啊， 就搞呢個即係叫越軍啦，係咪？ 嗯， 叫大越軍啦，嗱， 抗戰七十年係咪？ 係啦，你慶祝啲乜嘢呢？就係、是、慶祝呢個抗戰七十年，但係你用嗰個方法呢，就係、是叫做哇，即係你成個城市咧，成個北京城咧都加鹽咁滯，好似話明火煮食啊，都要食文，都要實名制，去咩餐廳嗰啲連鎖餐廳，好似唔知永和豆漿啊，哇都可以，好似要登記名喎、啊，大佬，哇使唔使啊？同埋嗰啲大廣場啊，嗰啲全部唔俾用、啊，即係哇大佬，即係嗰啲大媽，即係嗰啲大媽慘喎、啊，哇呢排即係越軍呢排咧，完全係唔叫得大媽舞喎、啊，大佬真係咁。喂，你搞到咁肅殺，為嘅就係慶祝一個咧，本身 suppose 係有和平意義嘅一個抗戰七十年紀念啊嘛，係咪？ 諷刺 啊！幾諷刺啊！你話嗱，而最 即係你完全想像唔到抗戰七十年話曬，雖然大家都日本人亦都唔會認同係因為你而即係打輸場仗，或者因為。 系因为两粒原子弹，永远都系咁讲。 系啦，即系唔关你事啦。老实讲，系咪啊？但系都值得庆祝嘅，因为点解呢？即系如果人类嘅文明里面去到二十一世纪，你觉得透过一个武力嘅方法去解决一啲国际嘅纷争， 嗯， 系完全系即系唔文明噶嘛， 嗯， 系唔道德嘅一样嘢嚟噶嘛， 嗯， 咁所以我哋值得庆祝系正常啦、 嗯。 但系老共啊，你点谂咧？老共嘅方法就系借呢一个嘅抗战七十年，作为。巩固自己权力或者巩固自己喺全中国嘅统治嘅一个工具， 嗯， 所以佢先要展示军力玩阅兵啊嘛， 啊，嗱、嗯，其实你上个礼唔系呢个礼拜啦，前日啦就同阿谭博做呢个党国笑谈就讲过一样嘢，就系话，喂你抗战七十年，喂你谂下边个先至系而家最有军国主义倾向嘅一个国家先，嗱你睇翻呢个网易新闻咧，大陆噶。网易新闻啊，做一个调查，各国平民为国参战嘅意愿调查。嗱，睇起上嚟咧，即系原来咧，即系最有呢个军国主义原罪嘅日本啦。哇，原来系排第尾咁滞嘅。 有几多人愿意为国参战咧？到今时今日、 我谂嗱，我哇呢个数字，我谂系大概系少咗10%我见到，因为其实佢系用一个 graph 嘅形式嘅。咁、 啊、 但系嗱，最尾就系日本啦，最唔想就系话为国参战嘅人就系日本啦。但系咧，相较之下咧，系有71% 嘅中国人咧系愿意为国参战嘅。即系 讲嘅就 系唔系啊？你就 系 唔系啊？调查 仔系民族。主意 上头啊！ 系啊，嗱、你谂 一讲钓鱼台嗰班真系癫晒嘅咧，讲钓鱼台就走去打人日本餐厅、 啊， 踢日本车噶嘛，嗰班友 唔系你谂 癫噶嘛？ 而家日本系咪征兵制噶？系咪一定要即系 募兵嘅？ 募兵嘅 系啊， 唔系征兵制噶嘛？佢、都系唔会话系胁迫你一定要参军噶嘛？系咪？即系起码喂，你个制度上面。國家嘅憲法上面都唔鼓勵去對其他國家宣戰啦，係咪、 嗯？ 喂，但係你相比之下，喂大陸啊，除咗即係喺嗰啲咩軟文化，你就係拍嗰啲抗日神劇之外啦，喺度不斷咁樣煽動人哋仇日之外，喂，事實上而家呢一個調查就係正正就係一個好有力嘅指標，話俾你聽，喂，你反而先至係最嚇。最軍國主義。 喂，老實講，你問我我個人嘅體驗，其實我對日本人咧，即係過去嘅軍國主義啊，或者佢一路都唔願意咧，就即係佢嘅戰爭罪行啊等等嘅嘢認錯咧，我都係好不齒。 嗯， 但係你見到老共咁樣， 係啊， 你見到老共咁咧，你又會發覺真係老實講，同你道歉條毛啊，真係又係道咩咧？喂，你自己嘅人都癲下癲下，民族主義上頭， 嗯， 係咪好戰嘅？你有咩资格讲呢一个嘅抗战即系抗战七十年， 抗战胜利纪七十年纪念佢个、就 是？你有咩资格讲呢样嘢咧？系咪？ 而且你最 唔好话阿乔个胜利根本完全同你无关，系咪？唔好话嗰个功劳，梗系国民党同共产党都系两兄弟嚟嘅，仆街，系、嘛？所以我就冇乜感觉嘅，我开罗宣言喺度乱吹。 系嘛？ 唉， 即系咪佢吹一吹一样嘢？ 我哋问台湾人啊，唔会同你讲，你唔应该摆毛泽东嗰张嘢落去，应该摆蒋介石噶，你千祈唔好啊，大佬。你即系话当我系其中佢一份子啊？ 蒋介石对佢台湾人嚟讲都外来政权嚟噶嘛？ 台湾人啊，系不断挑战开罗宣言，究竟系咪一个国际协议嚟噶？ 嗯， 系咁挑战，咁有边个签个名啊？定系呢一个系开完会之后嘅会议记录嗰种啊？因为点解啊？嗰阵时候台湾同埋澎湖列岛系归呢一个嘅中华民国嘅时候，咁你咪真系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唔系佢嗰阵时连埋嗰九段线咧，都系嗰阵时决定噶嘛，即系南海嘅九段线。 南海九唔系南海唔系九段线，南海十一段线。 十一段线嗰十一段线吓。 喂，所以你唔好乱咁屈啊！唔好你唔好摆，你唔好有啲香港人又上头啊！屌，咪摆张蒋介石落去啊！屌，话呢个开罗宣言系一个国际协议啊！冇乜人签名嘅咋。 唔系而佢今次咧，即系习近平咧，就想振军威啦，就所谓吓、啊，即系学阿林恒子话斋，即系习近平今次系阅兵系振军威啦。咁喂，你谂下，即系其实都几冇面、啊，大佬，你谂住即系宴请唔同嘅一啲国家元首啦，即系欧美一啲最发达嘅国家元首嚟，即系去同你一齐癫啦，同你阅兵啦。咁但系而家咧， 帮你涂脂抹粉 系啦，就美国已经拒绝咗噶啦。咁啊，一啲即系美日俄即系 G8 嗰啲啦，即系都冇人嚟咁滞噶啦 ，G7 都唔嚟， 系啦 ，G7 唔嚟嘅。咁而家净系边啲人 抵死话俾你听？ 净系咧俄国即系普京嚟，点解？就系、是、因为之前咧，你喺五月嘅时候，咁普京都搞咗阅兵啊，你又即系你又捧场啊嘛，咁咪礼尚往来咯，即系咪当俾翻面你咯？ 唔系、哦，喂，有杂志去数，唔系净得普京咁简单，仲有咩亚塞拜疆、亚里维亚、俄罗斯、哈萨克 嗰啲系 塞尔维亚。蒙古共和国哇，真系 咩嗰个叫？ 所以你掘咩起 啊？ 上合组织啊嘛，即系自己打飞机咯。 系啊，你喺国际社会里边，大家都唔会尊重啊。大家当你咧，差唔多咧，系俾军国主义曾经嘅即系希特拉或者系日本嘅皇军咧，喺二十一世纪里边系最怕你嘅。 唔系你系好， 你谂住展示军威嘅时候，我就唔俾面 你。唔系你好令人呕心啊！即系其实呢件事嗱，而呕心嘅在于咧，即系之前普京搞呢个阅兵就系、是。佢自己喂搞用一个哇，即系叫做 为 振军威，哇，即系其实 show 自己喺度 show off 自己嘅军力嘅方法喺度振军威，就系话同你讲就系话庆祝呢个抗战终战七十年。喂，而你最近你做咗啲乜嘢？喂，就系、是、你即系用你系咁吞并克里米亚嘛？ 唔系、哦，普京咁样都仲合理、哦，佢嗰个叫卫国战争七十年、哦，系、啊、保卫自己嘅领土嘅七十年嘅纪念、哦，所以对佢嚟讲，哇，克里米亚嗰啲，喂，当时都仲系苏联嘅领土嘛，所以佢吞并克里米亚，喂 ，justify 到、哦，但系问题中国佢而家咁样做叫中唔系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但系问题佢哋而家做紧嘅嘢， 南海做嘅嘢。就係好唔和平啊嘛， 系啊， 其实令到人 喂，你同日本仔当年有乜分别啫？习近平上台之后，几多领土领海嘅纷争啊？喺呢个东南亚地区，系变成世界嘅一个不稳定因素啊！你一方面就话我哋嘅中国梦，我哋系爱好和平嘅，你唔好喺度吹啦。 唔系最正一样嘢， 你所有地方你同菲律宾又争，南、 嗯、 沙群岛，你同呢个日本仔又争呢一个嘅钓鱼台。系嘛？同馬來西亞又爭呢、這個南海嗰個嘅或者越南嗰啲 呢個咩咩暗沙，即係呢個 喂，大佬 係南海嗰堆嘢嚟㗎啦。 喂，你全部都喺度同人哋搞領土紛爭， 嗯， 係嘛？嗰度係咪有經濟資源？我都有懷疑，尤其是釣魚台咧，應該印證啦。嗰度有石油咩？屌仆街！ 佢要嘅 乜共同開發得唔得咧？咁樣，如果你真係為咗世界和平嘅話，即係中日人民友好，你真係想人哋道歉嘅話，你都俾少少善意啊，作為國家。 嗯， 但系佢同 丑噶， 但系问题同民族主义上脑嗰班人佢交代唔到啊嘛。 喂，你已经嗰班友仔变成呢一个嘅即系暴发户嘅时候，周围去到呢个西欧国家喺度出丑啊仆街！我而家学嗰啲本土派咁讲，都已经难顶噶啦。喂，你自己作为一个政府，文明少少啦，系咪？点解人哋阅兵，人哋唔嚟睇你啊？抗战胜利七十年，你都唔睇你啊？阿哥， 其实我而家你做啲嘢真系好法西斯嘛？ 当年啊，我哋攞咗几多人嘅人命啊，嚟去填噶，大佬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 而且你共产党 系拖住呢个日本仔后腿啊，拖住三大轴心国嘅后腿噶嘛？ 而且你日，而且你共产党， 你应该系好值得同情啊！仆街 啊！而且你老毛当其时做嗰样嘢，你只系一分抗日啫嘛？ 喂，就三分抗日， 三分抗日 就七分发展，咁、咧就最近 分应付 系咪台湾做咗个研究走出嚟、就日本呢、這个共产党喺抗战期间咧，仲杀咗140,000国民党嘅人添。 咪共产党咪就系咁咯，就好似老毛咁真系唔会面红噶，真系唔觉得佢自己羞耻噶。又多謝日本仔之餘，仲喺度講呢個七分發展啊，一分抗日啦，兩分應付。 唔係佢嗰陣時同啊， 變成一個政治謀略啊，大家覺得佢一個謀略家。喂，其實老 佢真係謀略家嚟 嘅 喎。 老毛咪就反映咗呢個民族嘅人幾咁係無恥咯。 係啊， 喂，呢啲點好意思講啊？你真係咁做，你都唔會講啦。 唔係，其實咧，當其時佢即係 你都唔好意思講啦。 阿老毛同呢個田中國民講嘢嘅時候咧， 多謝日本仔啊嘛。 唔係田中國民其實係好真係係好歉意嘅，其實係 佢係誠懇想道歉嘅。 係嗰陣時真係同佢道歉嘅，大佬。 因為佢要同你建交，因為佢都怕咗你本來。 喂，你本能上都自己有歉意。喂，即係嗱，共產唔係日本人咧，其實嗰種即係文化係即係叫做係有一種羞恥嘅文化，對羞恥係好有一個意識嘅文化嚟嘅。 我唔想咁講即係一啲啦。 喂，但係共產黨咧，共產黨治下嘅中國咧，喂就真係宣揚緊一種無恥嘅價值觀喎。 咪同埋識搬龍門。 係咯。 系嘛？同埋利用呢啲咁嘅歷史嘅事件，大家都其實老老實講，即係學日本安倍晋三咁講，大家都冇份噶啦。我哋大家八成日本人咧，基本上咧已經同呢場戰爭冇關，因為都係戰友出世噶啦嘛，係嘛？即係當然佢係無恥啦，就話屌咁我八成人，咁點同你道歉啊？ 係 為你上一代做錯嘢道歉嘅大哥。 嗯， 你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但係你對住老共嘅時候，喂，大家鬥無恥嘅啫。所以日本仔夾得佢啱㗎，你認為你要同道歉啊？就我南京大屠殺咁，你對六四屠城有乜道歉啊，大哥？ 嗯，其實係不斷俾即係日本嘅右翼 challenge 咗一樣嘢 啊！你不斷俾即係子彈人哋喐你啊，大哥！ 係啊，真係其實係，所以你話喂你自己有乜好？喂你有乜好？你仲有咁樣嘅顏面去面對你自己歷史呢大佬真係。 喂，同埋而家真係反映到咧，從國際社會嘅角度嚟講咧，中國威脅論你睇到 G7 都唔去你個抗戰勝利70周年嘅閱兵期，已經反映到呢樣嘢啦。第一，我唔俾面你。本來你係一個所謂嘅戰勝國，亦都係一個好凄慘嘅一個戰勝。死咗千千萬萬嘅即係中國人。喂，呢樣嘢其實好慘噶咯，係嘛？ 係 咯，由南京一路退守到去重慶。我哋唯一嘅功能就係拖住，即係成個日本仔係 用空間換取時間 嘅戰場。喂，呢樣嘢其實已經係即係慘勝噶啦。喂，大家應該好同情你噶，我死咁多人，奸淫老弱俾人哋， 其實係啊。 原本你講呢樣嘢出嚟，就能夠一個好正面嘅信息，世界應該唔係咁嘅秩序。我哋唔係透過武力嘅方法去解決我哋人類文明嘅問題，大家解決大家嘅衝突同埋利益嘅分配問題。喂，這個好正常。但係點解人哋唔俾面你？你自己諗下啦。你自己反省下自己發生咩事啦？就係因為你近年嚟嗰種嘅所謂大國崛起嘅氣焰，令到人哋好唔妥。你同埋普京兩個癲佬，個癲佬喺度破壞緊成個國際社會嘅秩序。 系啊，真系好大镬。喂，咁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话其实咧，点解一个国家系对外即系咁积极去即系去 show 自己嘅 muscle 嘅时候咧？喂，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因为自己嘅国家咧，即系个内部啊嘅管治出现危机咧，就转移视线啊嘛。其实系，咁嗱，而家大陆嘅问题就有经济问题啦。咁啊，最近呢个 Morgan Stanley 佢就出咗一个报告，有一个对呢个新兴市场嘅主管咧，就呢个夏马咧，就即系其实喺呢、這个呢、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嗰边咧，就写一篇文就话，哇，你谂下而家08年到到而家。15年啦，已經係差唔多7年嘅時間。 如果你計翻即係一個叫做係衰退周期嚟計咧，咁呢個七年時間咧都差唔多夠鐘噶咯。而夠鐘嘅時候，邊個係一個爆炸嘅導火線咧？呢、這個金融衰退，即係金融危機嚇，呢、這個金融風暴嘅導火線咧，呢、這個好可能就係大陸啦咁樣樣。 過去咁多年以嚟，由呢個二十世紀即係1921年以嚟嘅即係經濟衰退。大衰退，我哋叫 Great Depression， 都系由美國佬搞出嚟嘅。 但 今次輪到你啦， 今次輪到大陸啦。 嗱，我唔知道大摩有冇 agenda 啦，嚇、你都要咁樣去懷疑嘅，嚇、即係佢點講？但係如果你中國製造配合翻頭先我哋嘅命題就係、其實全世界都覺得你係一個 trouble maker。唔單止喺軍事上、外交上，連你喺經濟上，你又唔識喺度亂搞。 其實拖到今一年咧，先至話會有一個問題啦，即係你到暴力救市又撲街又成啦，其實已經遲咗噶啦。舊年我記得 BBC 咧，佢自己都出過一個documentary 就話：喂 ，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 啊嘛，就係講一樣嘢，就舊年咧，其實大陸已經一個債務危機，無論係地方又好，中央又好，其實咧佢只係不斷咁樣借錢，而借錢嗰樣嘢就是、其實係去谷佢自己個投資，去撐住佢自己啲大白象工程，撐起個 GDP 啊嘛嚇。咁但係你今時今日，你唔好講話你頭先大摩有冇咩 agenda 咩又成啦，你就係見到今日個市已經大鑊啦，喂跌穿咗23000點，22000幾喎，大佬跌咗400幾點喎。咁喂，如果你睇個圖表嚟講，今日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分析即係一啲嚇、財經演員又好，一啲分析師又好啦，就話哇大佬，即係如果咁樣睇嘅話，跌穿咗上次嘅高位，即係你而家25000都保唔住啦。咁你睇波浪理論咧，喂咁而家都無疑入咗熊市啦，咁樣樣。 沈大師點講先？ 沈大师， 唔系你讲呢啲人。 沈大师就话未到熊市，咁即系到咗啊！屌，或者到紧， 系你 去紧，屌得 你你相 你同我对到， 你相反阅读佢嗰个讲法就得噶啦，大佬。 佢真系灯嚟嘅，真系大佬。 系咁，喂，咁啊，土伯，你 我好惊啊！吓，沈大师咁讲，我好惊啊！ 你咩情况先？喂，你 沈大师如果话咧，我哋准备进入熊市咧，反而我就有少少信心啊，大佬。 吓， 我真系逆向思考嘅啫， 你逆向思考、啊、真系而家。 你冇办法，因为点解咧？你人民币贬值之后，上个礼拜我哋都讲咗啦，其他人就会跟噶嘛。而家你嗱，你谂下泰国即系出咗呢个恐怖袭击之后，你即系泰国股市都跌咗几个 percent 啦，泰币都贬值啦，其他国家都跟风啦，唔好以为。即係貶值就可以加， 其實你貶值嗰兩三個 經濟先得㗎， 其實你貶 拖冧全球咯，所以你亂搞一通，老共就係你唔明白全球金融嗰個運作，你就唔好亂嚟啦。應該做嘅嘢你唔 Q 做， 唔係呢個就係、 應該做嘅嘢你做咗。 呢個就係張五常就challenge 共產黨嗰樣嘢啦，係咪？你用貶值嚟救經濟，其實係床板夾春袋。你諗下，即係其實我哋琴日即係我同阿蕭公講過一樣嘢就係、是、嗱。你想貶值救出口，嗱，你貶值嗰4-5% 咧就冇 Q 用嘅，因為咧你觸發一種即係即時嘅叫做係區內嘅貨幣戰爭，就同一齊貶咧，你嗰貶值嗰幾%就好快就 wipe off 咗啦。咁你救唔到咯，喂，咁但係你對於即係外來投資嚟講，對你人民幣有一個貶值嘅預期，長期嘅貶值預期， 咁咪繼續拋人民幣咯， 係啦，咁你外資就走噶咯。你外資走嘅時候，喂，你咁依賴外資嘅一個國家去撐起你 GDP 嘅時候，喂，其實你點行都死。 同埋佢有一個政治嘅諗法嘅，係佢同美國佬鬥緊。其中一個上個禮拜我唔記得提嘅就係、是、其實佢係變相幫美國加咗息。因為點解咧？而家你全球嘅貨幣都唔得嘅時候咧，全部啲錢都去曬美國啊嘛。 嗯，哦，即係做咗資金避難所。 如果美國仲加息嘅話，咁你咪繼續嚟咯。 嗯， 咁所以變咗九月咧嗰次嘅聯儲局再議息嘅話咧、 啊， 即係根據我估計咧，都係唔會加息噶啦。 因為你 香港又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噶啦，我哋同佢掛鈎點算？ 嗱、你九月嘅時候就要正式面對呢個中國因素啊嘛。因為而家你即係揭開咗七月嗰個議息嘅會議，就係話其實係都仲未考慮大陸嘅。 嗱，其中我一個諗法就係咧，佢太有呢個鬥爭嘅思維，唔單止你想喺軍事上同人哋強鬥。係嘛？喺個民族上邊嗰個威望上同人鬥，你喺金融上都諗住同你個老豆啊嘛，係、嘛？你諗住你 入 SDR， 係嘛？又 SDR， 林行智嗰篇文就 威嘅啫嗰樣嘢。 喂，你諗住 都唔係威嘅，真係實力嘅。 佢冇得減息，唔係佢冇得加息，就你自己貶值，呢個係變相嘅做法嚟嘅。 唔係同時林恆指佢呢幾排呢就寫一篇文就喺維穩就話你話柴文啫，咁佢分析你覺得怪怪地嘅，佢就佢咪就係話就利用呢一個嘅貶值就話俾呢個國際社會聽，人民幣係唔單止有影響力，佢係可以主導自己嘅經濟，但係問題 主導唔到自己嘅經濟，不過你去累死曬所有好多人。 唔係佢覺得佢主導到，咁係示威，但事實上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呢一樣嘢，同埋你長遠佢咁樣做，加埋暴力救市，喂佢消耗曬自己嘅嗰個外匯儲備，喂佢點樣撐起自己的經濟，點樣撐起自己嗰個幣值咧？其實呢一樣嘢， 所以頭先我哋回應翻最初個講法就係點解叫啲有錢佬負責去救天津捐錢啊？我自己做咩有錢救啊？ 係啊， 係 喎。但係如果你喺人民嘅面前，你竟然話俾人聽，我有災難嘅時候我唔救，喂，你又幾醜啊？ 係啊， 從另一個角度嚟諗就係咁樣啦，係咪？有災難嘅時候幾多錢都要幫翻啲人啦。 所以而家咧，全 你點可以救市不救人㗎？學阿毛話齋。 唔係啊，佢要救個國勢啊！咁所以你見到而家佢全力走去搞9月3號嗰個大閱兵，而且更重要一樣嘢就係夾香港嗰班民主鬥士走過去啊嘛，嗰班思路派啊嘛， 即係阿 湯家華同埋阿狄子遠咯、都要走上去。 咁衰嘅大佬，即係呢一個喂，連 G 7全面杯葛嘅一個大閱兵。你都去喂，咁你系一个咩人呢？ 佢真系去啊？ 系啊， 系啊，要需要沟通啊。 我以为你关你沟通，咪还沟通，冇人反对，即系绝对嘅沟相对嘅沟通。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阅兵同你有乜关系啊？ 唔系佢可能贪嗰餐山街国宴咧，真系 唔系佢可能贪私饭嗰啲。 咁啊，佢 你显示自己一个军国主义嘅地方阅兵，其实阅兵咧好多时候都系会反对嘅，就是、因为我哋啲即系左交思维就喂屌你真系 做乜鬼嘢啫？ 红兵逐武啊！话俾你听，你好掂。 即系你而家你叫做系 come back 咩？即系你同即系七十年之前嘅你嘅中国系脱胎换骨。 喂，好多西方国家玩呢啲所谓嘅军演啊嗰啲咁样咧，或者系 唔系西方国家唔？玩噶啦！ 佢哋系即系放烟花喺度表演嗰啲军嗰啲飞机飞嚟飞去喺度当花式 即系圆游会嗰只啫嘛。 系啊，人哋嗰啲军机喺度表演嗰啲机师嗰啲技术系几好噶咋、即系唔会话俾人听，我系一个 expansionist， 我系一个扩张主义，我哋透过武力解决问题乜紧？人哋梗系要话俾人听呢个信息啦。 唔系你以为你自己好威？ 唔通揾自己最先进嗰啲武器出嚟喺度射嚟射去咩，大哥？ 唔系你以为自己好威， 一来俾人起底， 系啦。 究竟你有咩武器 啊？ 系啊， 系嘛？二来就话俾人听，原来你仲系即系透过军事系嚟即系清 白晒，即系你冇其他成就啊？ 你自己系攞嚟打飞机，跟住又俾人起底，跟住人哋唔俾面你，屌你做乜喺度？屌真系！ 唉，喂，咁啊好啦，嗱，正我哋节目完之前咧，我。覺得而家都要多謝呢個古海雲圖嘅網友同埋呢個雲圖兄啦，係咪？即係都幫手，即係叫啲網友一齊去貨金啦。因為其實而家咧即係貨金花生台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即係要多謝嘅，真係。尤其而家嚇個經濟嘅前景咁困難嘅時候， 冇錯， 係啊。咁 你知而家都冇人敢捐錢我哋啦，突然間我哋又個個轉錢， 而家 就上 ICAC， 係而家全世界 你講嘅野狼，究竟有冇受到人哋捐錢嘅影響㗎？ 所以咧，最近咧，即係呢個叫做係 Fat Wire 啦，即係呢個前 TVB 嘅記者嚇、即係搞咗一個新聞通訊社嘅 Fat Wire。即系300万，即系一个唔好唔知个零两个月筹咗300万，喂， 咁衰女， 你系非常之羡慕啊，大佬真系。 系咪公开筹款噶？ 佢公开筹，即系其中一个佢唔识嘅人就俾咗10万蚊佢，呢个系最大笔嘅捐款。 啊，最大笔嘅捐款，咁所以喂，即系令我哋非常之羡慕，系嘛？咁啊，但系我都祝佢即系呢个咩啦？即系其实 祝佢好运噶嘛， 祝佢啊有得搞啦，系咪？因为其实咧。即係如果你話做調查、做採訪呢啲嘢呢，其實我哋暫時嚟講，雖然香港好多新媒體，但係我哋都 so far 即係都依然係太依賴呢啲叫做係主流傳媒 咁如果你话有多一个叫良心嘅呢啲咁嘅传媒机构去自己做一啲调查，尤其系做深入嘅调查咧，其实冇钱系唔得嘅，老实讲系。咁啊我哋祝福佢啦，唔好话祝佢好运啦，祝福佢啦，系咪？系咯，咁啊，即系今日 同埋你讲翻一样嘢，就系喺结束之前咧，就系、是、如果你香港嘅民主运动或者香港嗰个嘅 要结合嘅呢样嘢系 群众咧，系唔单止系即系平时投票支持啊，或者系听你啲节目啊等等咧，其实你嗰个实际嘅参与咧，系会令到咧而家嗰班人俾你嗰个局咧系唔会踩埋去嘅，因为点解咧？真系冇咩人肯有呢個政治嘅捐獻嘅時候，你唔係即係大家十蚊、十蚊、一蚊美金、兩蚊美金，好似嗰陣時奧巴馬選總統 嗰陣，個個都奧巴馬。 其實你真係會令到咧，有一日真係有民主嘅時候，都係會俾大財團壟斷咗你嘅輿論、你嘅政治咁。因為我哋每一個人，例如咁講先啦，一萬蚊你捐一百。咁好十歲啫，都係一個 percent 啫。第一百就好犀利㗎啦，如果你有一百條友捐成萬啦，大哥。 Crowdfunding 嘅意義本身就 你好過一條友同你頂曬佢啊，係咪？ 啱啊！ 你又會中而家呢咁嘅戰㗎啦，係咪？如果大家係冇參與啊嘛，大家都唔覺得同一樣嘢有份啊嘛，大家都係會做 free rider 啊嘛。誒，咁你有錢你捐啦，咁啊有錢你頂啦，咁樣係嘛？咁又唔會覺得。即係嗰個運動或者係嗰個嘅抗爭同埋嗰個嘅民主運動、社會運動都好，係同自己有關係。咁呢樣嘢係危險嘅，即係唔單止係話當權者壓迫你嗰樣嘢，而係在於我哋自己都唔覺得嗰樣嘢同自己有份。 這 個危險係在於呢度。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啊多谢大家支持花生台咁样样，咁啊下个礼拜再翻嚟再见，好，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